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印下了永恒的烙印。他用自己真挚的情感谱写出了一篇篇动人的乐章，那一串串跳动的音符已经记载了一段闪亮的时光。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艺术才华在流行乐坛不断地掀起高潮，并且开创校园歌曲的新天河。他曾三度荣获了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星，这种殊荣足以证明他的歌唱才华。如今虽然说刘文正早已经是退出了歌坛，但是他的名字将记载音乐史册。音乐导航有请费翔，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他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脚步，回响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 你说你爱雨，但当细雨飘洒时，你却撑开了伞。你说你爱太阳，但当它当空时，你却看见了阳光下的暗影。你说 你爱风，但当它轻拂时，你却紧紧地关上了自己的窗子。你说你也爱我，但每次开车来接我的时候，你的车怎么总是脏兮兮的？哼。 亲爱的，别生气了，现在平安车险正在免费赠送爱意型洗车服务，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致电平安车险4008000000，成功报价即可免费获赠爱意型洗车服务两次，成功投保更有超多惊喜送给您。 你说你爱我，就快去投保平安车险。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 主公，量有一计，8到10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即送两次洗车服务。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张强的千言万语口难开。张强，80年代中国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年龄在25岁以上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他们第一次听到港台金曲，大部分都来自张强的演唱。那个时候的中国流行乐坛没有原创可言，张强用他及歌手一样，只能翻唱舶来品。但他丰富的声音、表现力和独特的演唱方式却深深感染了当时的歌迷。那天晚上，害色的女孩、爱你在心口难开、潇洒的走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老歌都是通过张强的歌声传遍了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让尚未完成开放的中国领域感受到了流行音乐的无穷魅力。吴迪清，梅兰梅兰我爱你。 招人迷，你像梅花连连绿，看到了梅兰就想 下不认你，理想梅花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吴迪清对于70后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可能80后也有不少的人知道吴迪清。当时有数几位的歌星的确给那个年代的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鼓舞，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首歌，70年代著名的流行歌曲，是刘家昌的代表作。明快简单的旋律，直白上口的歌词，仿佛轻松挥笔之间就成就了一首绝妙的好歌。刘家昌这首歌曲很适合不同类型的歌手的演唱，旋律张弛都有特点。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最熟悉的这首歌的旋律呢，是1985年内地的歌手吴迪清的翻唱。整个歌曲的旋律比优雅版加速了一倍，强化了打击乐。这首歌曾经是发廊舞厅等场合的最爱，带着我对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90年代热播的香港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把这首歌作为了主题歌。尽管听歌的人已老，唱歌的人青春不在，但是音乐的魅力一如从前，爱如从前。回顾这30年前，从黑胶唱片到卡式录音带到 CD 再到 MP3 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承载的东西都是音乐本身。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江玲，爱情。这就是爱情。